广播体操做完了，下次再见。 小小广播操，关系大健康。FM 幺零二点五，北京体育广播双二之声，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、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。